请掀开经本，科注卷中第146面，146面，请看经本。又于过去有净月府、山王府、知圣府、净明王府、至成就府、无上府、妙身府、满月府、月面府，有如是等不可说佛。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十尊佛之后，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，幕后告诉我们，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啊！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。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这个原因就好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，理上虽然是平等的，可是事上啊有差别，这个差别都在缘分啊，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，总在于缘不同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。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，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，佛里面是阿弥陀佛，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，有缘，而且缘深，那个感应就很快，非常快速啊，也非常之深。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。这九尊佛号，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，诸位都可以参考。略说呢，净月佛，净是清净，月是月光，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，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中秋了，中秋的月光格外显得清净，秋高气爽，比喻 佛的法身。光明遍道，华严经上跟我们说法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，这是梵语。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，法身确实是遍一切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。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，然后再知道尽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，是一个整体，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啊，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啊，天地万物也是自己，是自己的相分啊，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。啊，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，这个摄心的广遍，作用的广遍。如这个境界之后啊，在虚空法界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，无处不现身，随类现身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。他这里注解也很好啊，注的是从真垂印，真是法身，印就是报身跟应化身。真身没有形象啊，它不是物质的。应化身有形象，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。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设得宽广一点，从其其用，报身自佛，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，应化身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，是为他受用。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，自受用是报身啊。可是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呢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啊。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，四明三身一体。净月比喻三身一体，第二尊山王佛，山王是形容，形容佛报身如山一样，这个王是最大的，山里面最大的，我们常称之为须弥山王。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 报身。我们在战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神经色啊，相好光明无等等。你们想想这个境界，不好婉转无虚名，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啊，不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，有多大呢？无作虚名像那么大啊，你说他这个人的身像多大，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，有多大呢？无作虚名像那么大啊，你说他这个人的身像多大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啊，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，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啊。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啊，称之为山王佛。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，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，能现这么大的身。第三尊智胜佛，这个智是一切种智，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，一切智，他这个注解里面讲，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，萨婆若就是一切智，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，声闻缘觉所证得的。一切智是什么呢？知空啊，万法皆空啊，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，他明了，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啊，他住空了。这个是一切法之理，它不是思，它是理，理是空的。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，这个空不是性空，这它是明了的，万思万法之理是空的，一切法因缘所生，了不可得，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，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，这个理上的真相。道种智是菩萨智啊，道是说的理论，种是种种，是讲的四相啊，可见呢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啊。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啊，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，他理事有碍啊，理事有碍，当然事事就更有碍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所以二乘人所得的是理无碍，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啊，菩萨的智慧就高了，理事能够圆融啊，做到理事无碍啊，在事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 这是道种自然，种是个种种，一切种子，这是四无碍全部圆满的得到了。不但是离四无碍，四事都无碍。所以这叫一切种子。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之，种子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子。这个一切之个道种子不二，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子啊。所以一切种子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，这个智就殊胜，超过二乘，超过菩萨啊。所以称智胜佛。第四尊净明王佛，净是清净，王是比喻自在。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啊，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。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，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啊。所以称之为王，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，自己能做主的意思。精明是清净，烦恼断，清净了，生死了脱，这个叫清净。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据经上讲的无住二死净净啊，圆满的清净。无住是说的烦恼，二死两种生死啊，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啊。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，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，粗浅浅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，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，这是一个阶段。那么这个阶段称为分段生死，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。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？都要细细去想想，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，这一年过去了，这一年等于死了啊，来年等于生了，再往微细的去观察，月月有生死，每一天都有生死。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。分段生死讲到极处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，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。变异生死呢，不是从相上说的， 啊，实在讲变异没有生死。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？这个变异有苦，生死是苦的意思。啊，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，啊，他们分断生死没有了。啊，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，人人是无量寿啊！啊，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。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？四土三辈九里，那就是变异。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，从中品转变成上品，这就叫变异。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。那么在华严经里面，华藏世界啊，这些法身大士分断生死没有了啊，但是经上给我们讲，它有41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。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，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，那个修就叫生死，修很苦啊，太修行啊，太用功啊，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。就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啊，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啊，这个修学是一段辛苦事情啊，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，两种生死的境界都在，那是什么地位呢？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，怎么知道呢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，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，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，到如来果地上啊，那就完全没有了啊，净明王佛了。这个名号我们一看，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。第五尊呢，至成就佛，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。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，完全从自利、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。至成就呢，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，知是智慧，寻舍而至啊，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知是根本智，为什么说它无知呢？它不起作用，没有起作用，没有起作用，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？啊，无知就是根本智，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，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，那完全没有智慧，那你就错了。无知是真有智慧，智慧没有起作用。 是这个意思。他对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明了啊！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，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。当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起作用起什么作用？教化众生。答复众生的疑难，这个时候展现出来是无所不知啊，就无所不知叫全知，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，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，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。《般若经》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，决定不能够误会啊！就无知是自受用，无所不知是他受用。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，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，这一点我们要记住，佛没有身相啊，法身没有身相啊，身相呢是随类现的，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，报身也是随类现的。啊，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、卢舍那佛，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，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。啊，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。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，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，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。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，诸佛如来无量无边，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，我们看到这么多佛，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十方诸佛的名号，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镜啊，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 啊，在虚空法界的佛的名号说不尽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，说一劫也说不完啊。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，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，为法身大士所现。 如果是为方便土、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，就是应化身。这是至成就由来啊，无上福，无上是尊称道基础。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，有所断者名为上师，既无所断名无上师。这个解释的很圆满。等觉菩萨还有断，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，那叫上士，不能叫无上，他还有所断。到如来果地上呢，那就没得断了。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，没得断，这称无上。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。妙声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故得解，微妙。佛说法音声的悦耳，那是美妙。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？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记住，要学习。你心地真诚，你的言辞就真诚，你心底清净，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的心微妙啊，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。你的心是真善美呀，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。音声容貌是外表啊，是你自信的流露啊。你要想这个相好，你就心要好啊。心不好要想相好，没这个道理啊。怎样修饰也是枉然啊。佛在经上常常说，相随心转啊，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，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。 你心好，不但你相貌好，你相貌好，哎，有福啊！啊，这个人有福，福相啊，这个地方也有福啊，福地福人居啊，福人居福地，那地有地也有福了啊，地怎么会有福呢？地也随心转。心要是邪恶，你那个相也邪恶，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。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。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，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它怎么会病？怎么会反常呢？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，人性反常，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，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，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人事物，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，不安，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，稍稍有一点不如意，嗔恨就爆发啊，这是反常。所以他自己的音声、容貌、体质都病不正常，在影响他居住的环境，环境也不正常的。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，用科学家的来说法，它的原理就是波动，邪知邪见邪行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。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，影响地球的变化，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，影响它的轨道，影响它的速度啊，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。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，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，相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那么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啊，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，能不能收到效果呢？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，收不到效果。原因在哪里？他治标不治本啊，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 根本的原因是人心呢，他不知道。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，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保护自己的真诚心，保护自己的慈悲心，这个才有救啊，这治本啊。本末兼治，书的效果就很大，也很快速。很可惜，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根本的原因。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，迷于经济财富，产生严重的瓶颈啊，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。不过佛说的很好，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啊，所以我们想救自己呀，还是有办法。虽然是救自己，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，要真干。至于做到多少，不必求各位。灾难逼迫在眼前了，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，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我们还是要做好，不顾自己，要为一切众生，为众生的利益，为众生的幸福，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。这我们刚刚讲过，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。不可以贪生怕死，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造福，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，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。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心。说老实话，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啊，那个是其次。你能够发真实的心啊，智慧不足，佛菩萨会加持；能力达不到，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。大家如果要不相信，你看看此地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了？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呢，智慧能力不足，他能发真心呢，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，得到龙天善神拥护， 啊，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。佛家常讲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你这个心愿是善的，不是自私的，是为佛法常住世间，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，得度成佛。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啊，与诸佛菩萨同心同念，同结同行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啊。所谓你的心、你的愿啊，你这个思想的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啊，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，这个就是佛的加持的道理，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。后面第八尊满月佛，月面佛，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啊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，这两尊佛大意相同啊，满月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农历讲十五的月亮，啊，在天文里面讲的是望，啊，朔望，望这月是满月，这个佛经里面。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寄颂里面说啊，佛面清净如满月，啊，有人呢来问我说，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的，那么这个呢，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，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。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没有情绪啊，你看到佛的相好，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，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，那你是完全想错了。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，这三世佛的含冤枉，佛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。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，破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，不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多难看的，不学佛了啊！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，这就是圆满而没有净止。佛为什么会圆满？为什么会没有净止？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啊，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呐。本经一开端 就给我们讲大圆满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。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找出来看一看。在第一十三面，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面卷上，卷上第十三面，这三面是个开端。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这一句是总数。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，十妙法的意思，跟华严经上讲的事实一个意思。你看，圆满、慈悲、智慧、般若、三昧、吉祥、福德、功德、皈依、赞叹，这是把无尽的法门，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，没有一样有欠缺的，才叫大圆满的。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啊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啊，接触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，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啊。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，这十类，十类呀，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。那个才叫做满月，才叫做没有缺陷。佛做到了，菩萨虽然也做，没有佛那么究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我们对于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，非常向往啊。能不能做得到呢？能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心地上做起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，就行啊。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，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提出存心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我们要用这个心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， 赶紧把它修正过来，修心啊，这个叫从根本修。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，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啊，也就是在事上修，在相上修，我们把握住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把握着这四个原则，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，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，我们大皈依是念佛，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啊，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。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，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，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啊，升官了，你要这样想呢，你就错了。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，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。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呢？心理上改变，观念上改变，这一个改变之后啊，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。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，贫贱不二，乃至于生福不二，理事不二，性相不二，你入不二法门。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？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。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，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，也不是啊，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，示现小工啊，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，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。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，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石灯，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，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？是什么个样子呢？根据书上记载的，邋遢不堪呐，疯疯癫癫呐，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，毫不讲究卫生。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，他们过佛菩萨生活，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。那么在民国初年， 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名为金山活佛，他的名号叫妙善，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，妙善法师，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，他是金山寺，镇江金山寺，也是疯疯癫癫的，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，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，一生不洗澡啊，穿一件大褂，很奇怪，他夏天也不热，冬天也不冷，他就一件衣服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他过得自在，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，我看的一本《金山活佛传》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，有一位老法师乐观，乐观老法师写，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这个故事，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，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，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，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，听说啊，主云法师很难得，到处打听，请人家讲他的故事，他就记录下来，写成这本书。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啊，他们认识很熟，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。啊，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，啊，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，啊，他吃东西很奇怪，肮脏的东西，啊，他都吃，啊，人家丢掉的时候，当垃圾的时候，他拿来吃，啊，他也不生气，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，他都吃掉。全都给吃掉了，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，啊，多少人手摸过的，他全都吃掉，啊，他这个一生不洗澡，啊，也不换衣服，啊，他的身上有香气。啊，曾经有一次，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洗澡，啊，很难得啊，你比我强开嘛，就洗，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，啊，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，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，很有点像啊，这个《济公传》里面说的济公一样，所以。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，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，心地清净平等慈悲，我们实际上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，他一辈子不洗澡这么自在，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，人家都不敢接近，他身上有香气，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，你要问为什么不一样呢，那个心不一样，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，一个现象嘛，相随心转，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了解这个事实，修心重要啊，心好就相好， 心好身体就好啊。啊，好心呢，为众生呢就好啊，为社会就好啊，为自己就不好了。啊，这是佛苦口婆心、千言万语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细心，要能够体会，要能够依教奉行。啊，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修一个好心的，啊，修个真诚。你看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，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，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性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，后面加个慈悲，有好处。啊，怕有一些迷惑人，自己以为心很清净、很平等、很觉了，没有慈悲心，还是自私自利，啊，还为自己清净平等觉没有啊？你自以为有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，啊，我们讲叫爱心。对于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，啊，都有圆满的爱心，啊，这个爱心就是慈悲。啊，不爱两个字也是出在《无量寿经》上。这个博爱是平等的爱，清净的爱。啊，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，你才能够得到圆满。啊，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。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啊，数之不尽。请看下面经文。世尊，啊，这是地藏菩萨教着释迦牟尼，啊，这世尊，现在未来，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，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啊，我们末法了，在他们讲是未来啊。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，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。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，若天若人，若男若女，啊，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。但念得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啊，何宽多比。那么这是缘分，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，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，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正如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所讲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， 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，只念了一声南无佛，多生多劫之后啊，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，能够遇佛。修行正果啊，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，种在阿赖耶识的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什么时候语言起现行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。虽然说因缘不一样，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，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，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的，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。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交感啊，你会遇到善缘的，遇到这个机会的。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你有善根，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，常常在关怀你，你的善根成熟，佛菩萨就来帮助你。就是这么个道理，你念多佛名，那你的善根就更深厚了，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？啊，天天去拜万佛忏呢？啊，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，每一逢农历过年，每一个这个道场啊，寺庙道场啊，都是拜万佛忏。这样有没有好处呢？当然有好处，好处啊，正如此地所说的。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必须要懂得。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，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拜万佛忏是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啊，初学的，对佛法还一无所知，若有若无啊，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，没有根呢啊，这样的人呢，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。已经有信仰，已经明了了，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啊，你就去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，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，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啊，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不要想到，哎呀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，成念一个正佛了，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教，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。 地藏菩萨在此的苦口婆心呢，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啊，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，毫无信仰的，给他们来讲的啊。我们纵观全经，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的。不是度他们成佛，为什么？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，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，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。再从人天加功永恒啊，到人天之后这才劝他念佛了，劝他专修净土啊，求愿往生，那功德就圆满了。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，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解佛。我们念阿弥陀佛了，是现前当来必定解佛。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解佛啊，现前有困难啊，当来必定不解佛。是众生等啊，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，生时死时自得大利，终不堕恶道。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，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？念佛的人多，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。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，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？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，为什么还堕地狱呢？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？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子，口念不行啊，没有用处啊。你看这个念字，念字是会意啊，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啊。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啊，今心，今是现在， 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，口里念佛，心里头没有佛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那就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，念得再多也枉然，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，那就起作用了，真的生死死时自得大利，决定不多过道，你心里头真有啊，就不是口上有啊。口上有，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现在得不到利，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，得不到利。如果你心上真有，你现在就得利了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，是指的你心上真有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。意识常常想啊，常常思维啊，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啊，常常把佛挂在心上，想佛的相好，想佛的功德，想佛的存心啊，能够这样想，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，能够学个一分两分，那就是大力，那就不堕魔道。佛的行表现在外面，就是六波罗蜜，佛习惯布施，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兼贪，我们念佛念诗啊，佛家有六念法了，六念法叫我们存心，常存布施的心，念佛念法念僧，念天念戒念诗，这个是真正的念佛。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，只有口念而心不行，口念弥陀，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，还有深重的情执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若有临命终时，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，高声念一佛名，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，于业报等习得消灭。这是讲 临终念佛的理由。这个家中眷属，家里没有人信佛，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，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。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，要忏悔，才能除无间罪。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，没有感觉，没有忏悔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，不肯念佛，这个那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的利益在此地。他要造无间罪业，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？还是要堕？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大好处。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，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，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。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了。如果这个人是学佛，懂得佛法，造极重的罪业，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，经过这一提醒，他就后悔，所以他真正生惭愧心、忏悔心。断恶修善，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，怎么断恶修善？断恶就是善啊，这一念忏悔就是善的啊，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。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，他能生天道可以帮助他生这个桃李天的，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，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他确实有这个效果。如果是罪业很轻的，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，消除必定生人天。这个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呢，他注的很多，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，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，特别强调，大家看150面。第一行，览天台十一论，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。 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，要是常不立佛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，没有两样。初心菩萨初发心的菩萨，通直大乘是信位的菩萨，从初信到实信都叫初信菩萨，未得无生忍，没有得到无生法忍。这一句实在讲啊，别叫三贤位的菩萨，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，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，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们才能够不退转，才能够保住常精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要想修学成就，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，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，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，我们见不到佛。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，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，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，有缘遇到了，要是常不离呀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除非呀你已经开悟，真的无生法忍呢，那个没有关系。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啊，他去见六祖，六祖给他印证，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，六祖留他住一天啊，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啊，他行啊。我们再看看其他人，有许多人亲近啊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有亲近一辈子，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，不是普通人呢，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。 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？那是示现给我们看，有能力去度化众生，教化众生要紧的。有一类的呢，示现给我们看，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，已经大彻大悟了，还要亲近，何况我们没有信心。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。这两种意义呢，要看缘分。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，你应当学度众；你没有这个缘分呢，你不能离开老师。在老师面前帮助后学，还有出来的帮助老师，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啊，不离开老师。两种视线呢，有两种意思。这底下一句是大智度论上的话，这个说得好啊，巨富凡夫有大悲心，愿生恶世救苦众生，无有是处。这个话是佛讲的啊，巨富凡夫烦恼没断，你还有见识烦恼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有是非人我，你还有贪嗔痴慢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虽然有大慈悲心啊，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，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，成不成呢？不成。无有是非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，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？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，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，我还要到这来度众，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，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，还是在争权夺利，那真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，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大有问题的，真正来生不是人生，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，至少啊，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八十分才行啊，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，不是人生。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六十分，靠不住，不可靠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八十分的标准？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！ 如果你无界十善有九十分以上，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，不舍人生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，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，那就要记住大师在此地的教训。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，自是尽弃平生所学，专寻净土教门，十余年来未尝暂时。这个就是求自度，这是个学佛的人啊，平生所学广学多闻，这个时候真正就真正明白了，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，你要觉悟的早啊，把你所修学的通通舍弃，专修净土，求愿往生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，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，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，你要真正觉悟了，万缘放下，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，那你就做佛去吧。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，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。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了，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，劝人做佛，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，动经一劫了不得处，成死临命终时，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，于是最终一劫消灭。这个注解很好，一开头疑灵，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，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， 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。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，啊，各位就了解了。能够灭罪，是你念头转，这就没有念头不转，那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。啊，这是注解里面啊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。这华严经上说的啊，华严经云：设闻如来名，借于所设法，不生信解，亦能成众。啊，这个理也在此地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还是要度我。善知识提醒你，你自己要觉悟，要回头啊。这个时候的觉悟，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，这是真忏悔。最后一念呢，你心里面是佛，没有其他的，万缘放下，一心称念。行啊，这灭罪啊。如果称念阿弥陀佛，劝他往生，这一生造无尽罪业，也能往生。这大善，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，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？佛在经上常讲，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就受生，是业力在主宰。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，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？强者先行，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，哪一个力量最强，牵着你先去投生。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，那不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吗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可是善知善友啊，来助念，帮你念佛，你不理会，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，还是放不下恩怨，那就没法子，你就到卧道去了啊！啊，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，就在最后一念，最后的一念，谁能有把握呢？确实没有把握。所以人临终啊，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。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？你怎么个去法？这个是大事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，要修福，要积功累德，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！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，不迷惑不颠倒啊！临终有善知识帮助，这大福报。 如果没有福报的人，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，神志不清，这个就很麻烦啊。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，他神志不清啊，迷惑颠倒决定堕落。所以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，灭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三个条件具足行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。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，一点都不迷惑。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，提示他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，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。善友提示他，他要是置之不理啊，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，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，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，那在以后啊。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啊，很可怕的事啊，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，谁都不能够逃过。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，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，时间短了啊，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，你一堕卧道，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，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，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功，什么是德，要搞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，那你就是这个地狱，那就去定它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，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得度，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。今天时间到了。